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我听过咗九点半嘅新闻同埋天气啦。直播室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健康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刘婉芬。 法师，你估我哋仲有几多集咧会讲完呢个心经呢？ 我谂都系一两集搞掂啦。 真系，因为好老实讲，我呢张纸应该唔挨得几耐。我头先同我法师讲啦，因为我一张咧260个字嘅心经啊，一个嘅即系A4 啦吓，即系印晒喺度咁样。咁但系咧，我已经系变成用烂烂，同埋其实真系原来系会只系会发黄噶。 系啊，呢个叫做无常啊嘛。 OK， 咁啊，其实嚟到我希望啲心经旁边嘅朋友啦，如果你一路听开我哋讲心经，当然有时我哋透过讲心经喺260个字喺呢一个佛教里边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经典啦。咁啊，当然其实当讲起呢一样嘢时候咧，咁我哋都讲咗有，我谂起码有3个月有冇啊，法师？应该有机会有。 有嘛？有我都唔记得咗啦。 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其实你对于心经唔系话好认识，但系今日有缘你听到我哋嘅大电波嘅话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不妨而家你可以上网啦，即刻你其实打心经咧，就会出晒里边嘅经文系乜嘢。不希望只系话透过呢一个心经里边嘅内容咧，令到我哋生活上面觉得原来有好多方法谂嘢，唔系单一一个方法，有好多种立意嘅思维嘅。咁啊，继续落去咯。你中间插入嘅话咧，如果你听到好似半桶水啊，唔明白啊，唔需要担心，你听下觉得过瘾嘅，觉得呢都几好，咁就继续听落去。跟住你自己插翻一啲嘅内容咧，跟住落去都可以噶啦，吓，法师。 我哋都讲翻少少啦，其实咩叫波野心经呢？其实波野就系佛教讲嘅智慧啦。咁其实佛教强调波野就因为佛教强调智慧，而佛教觉得人生嘅幸福，人生嘅美满，点样去寻找自己嘅未来同埋面对困难呢？最关键就系智慧，咁而呢个智慧就佛教叫做波野智慧，而呢个波野智慧你明白咗佢之后，或者你得到呢个智慧之后咧，你就可以心安自在。 系，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一个嘅嘉宾主持啦，佢就同我一齐做节目嘅时候，佢讲起一样嘢，逢星期五夜晚有位医生，家庭嘅医生啦，咁啊林永和医生，佢就话咧，佢讲咗个题目，佢话我哋好多时候将个快乐嘅锁匙交咗俾人啊，咁佢就话啦，点样可以唔将快乐嘅锁匙交俾人咧？咁就系话要我哋要生活得自在。咁我就引用咗法师里边，即系喺健康地球里边嘅一啲嘅内容，佢哋就一齐都讲咯，就话哇好佛好圆，你咁样讲系。咁我就谂下，其实如果你讲紧快乐嘅锁匙唔交俾别人，要交俾自己嘅话咧，其实你懂得呢个智慧，你就知道乜嘢系叫做将个锁匙交俾自己啊。 系啦，其实个锁匙喺你个心度嘛，你即系个世界，你喺外边寻找幸福，我要钱，我要人，咁我先开心。咁呢啲你就将你个快乐交咗俾人。咁如果你个快乐系喺嚟自你嘅心，你点去睇嘢，你点样去满足自己嘅内心嗰种渴求，或者不渴求，放下而得到自在，咁呢啲都系佛教讲直指人心。咁呢个人心系一切嘅快乐啊，一切人生嘅美满嘅最关键嘅一个位咯。 OK， 咁啊，当然我哋继续讲呢个心经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较早上两个礼拜就讲开咩心无挂碍啦。今个礼拜我哋继续延续住落去咯。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讲到心无挂碍，其实大前提就系人啊，好多挂碍，好多嘢担心。咁佛陀话你要心无挂碍咧，你就要看得破嗰啲事情，不论系外边嘅好，或者你内心嘅嘢好，你明白呢啲事情咧系唔值得你执着嘅。你一执着咧，你就好，你冇办法甩身噶。如果你唔执着咧，本身嗰啲嘢就唔关你事，我哋成日都讲咗好多次。咁所以你如果能够令到你自己心无挂碍咧，即系其实好简单，你嘅心比较灵活少少，唔好咁多执着，唔好咁多牵挂。咁所以无执着嘅时候，无心无挂碍嘅时候就会点咧？佢就话心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咁我哋现代嘅人好多恐怖，好多恐怖，好多担心，好多惊惶失措。不论你怕死好，怕黑好，怕个股票会跌好，怕即系担心你自己嘅爱人会走好，好多恐怖嘅。咁佛陀就话你呢啲恐怖嚟自咩呢？就系因为你担心佢，你执着佢。当你明白咗啲事情嘅时候，明白个事情嘅原生原灭，咁你个心唔再去咁牵挂，唔咁依恋佢。不如好简单啫嘛，你话而家炎夏咁吓，咁你好中意夏天嘅，你好中意晒太阳，你中意游水嘅。哎呀，死啦！冬天会嚟，秋天会嚟，我个夏天冇咗。 咁其实你要好執着嘅夏天而唔能够接受秋天。咁你咪辛苦囉。 或者我倒返轉，我好多人都鍾意秋天，要覺得個秋天又特別短。如果你好執著，哎呀，秋天過去之後你會得好擔心，哎，咁耐先再等到秋天咁樣。 係啦，咁但你如果明白咗啊，呢、這個一年就係有四季㗎啦，即係我哋成日講話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個意思就係、是、當你春天嘅時候你就見到有白花。夏天的时候你就有见到凉风，秋天的时候你见到月光，冬天的时候你见到白雪。另外一首偈你可能有听过，这个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 正好眠， 秋有昆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其实都是春夏秋冬，不过两个不同的角度的时候，你有种种要求，种种执着的时候，你自然就没有这个自在，自然就恐怖这样东西，担忧那样东西。你不明白到事物的原生原灭啊，四季的运行啊，人的生老病死啊，自然你的心就好多挂碍，好多担忧。咁所以如果你个心明白事物的原生原灭，对千流变化呢样嘢，你冇咗一种挂碍啊、执着嘅时候，咁你就唔会惊咯。 同埋觉得好似好轻松咁样，过咗一日又一日吓，听日又听日冇所谓，唔会太紧张。今日系点样？ 系啊，譬如话，你见到啲嘢你唔满意嘅，或者你天黑啊，你唔中意天黑，咁你又系啦，你天黑你唔中意，你都可以唔中意，但你对个唔中意都唔好抗拒。 系，不过记得有时法师你成日都讲一样嘢，我记得我都话，当我好明白你话心无挂碍里边，其实最好就系你冇咩特别嘅即系担忧啦，冇嘢可以阻碍得到你嘅思想啦。但系另一样嘢就系你又要有慈悲嘅心，当你有慈悲嘅心就会有牵挂，但牵挂得嚟咧，你又觉得真系出现咗嘅时候都冇办法，唯有接受啦咁样。 系啊，喺佛教嚟讲。好重要，其实我讲最高的境界就是所谓无住生心。无住即是你不执住不挂碍。在那时无执住无挂碍的时候，生起的心随因缘而去做事。我们就好像执着而去做事的。但如果随因缘而去做事的时候，你就啊春天那么当然是耕田种种子啦，夏天那么掹草啦，那么看看几时收成啦，秋天就是割禾咯。你顺着个势去做就冇问题。 但如果在中间里面有大雨，成秋嘢都冇晒咯，蚀咗好多钱，阴公咯。 咁你阴公咯，哎呀，你又明白啦。有时啲嘢系会打风噶，啊喺而家今年就打风啦。我啲禾又唔见晒，唉，其实真系好伤心。不过系伤心都系合理嘅，再种过咯。人生就是有生老病死，有幸福有快乐。 但跟住落去就会谂啦，就系话咁，但系又未必啲种子嘅钱都冇得翻嚟啦。咁我边度仲有钱买种子咧？我要挨餐死嘅。我其实我啲细女未，我要交学费 嘅。人生有时系有啲位系要挨嘅，挨下都冇所谓啊，系咪？咁即系你话你唔可以挨嘅咩？人生是有不易，是不是？咁你有时啲嘢系唔爽㗎嘛。 即係其实当你唔爽嘅时候，或者过得好辛苦嘅时候，都要明白都系会有呢咁嘅时间。你只系諗个方法点去解决而家呢个困难。 去开心去面对囉，即系去慢慢去处理好佢囉，系咪？我昨日见咗好多学生，咁同啲学生仔喂，我哋喺大学见佢哋嘛，佢哋嗰啲中学生嚟，我话大学好爽啊，系咪啊？大间唔大间啊，大间啊咁。你个大学系咪好好多咧？我话系啊，我不过入大学系好难噶、你要好勤力读书，你要好多付出，你都未必得，但你做唔做咧、你会做嘛？ 即使你失败咗。咁其实都冇计啦，系咪啊？ 你试过嘛？ 系，起码你都做过，所以我头先讲都冇计啦。你唔会觉得系遗憾咗啊？当然你会伤心。我其实真系好鬼死努力噶，但我都入唔到大学，我伤心咯。 但系我努力过嘛？ 系，嗰、伤心过咗就算啦。 系啊，人生嘅嘢你永远都有明天噶嘛。 但我会唔会好容易执住咗我嗰种遗憾啊？即系我其实咁努力，原来呢个世界都唔帮我嘅。 唔好等世界帮你，永远都系自己帮自己。 系，我都帮咗自己，但我都考唔到入嚟咧。 唔一定得嘅，但你嗰种努力系唔会白费噶嘛。你白费，你努力咗，坚持咗，你得到你自己嘅努力而得翻嚟嘅一啲成果，未必系入到大学，但你嘅知识嗰啲嘢唔会唔见咗嘅。咁所以，同埋你呢次嘅失败，唔代表你下一次失败。你呢次嘅失败，唔代表你就冇咗未来，还有明天嘅，明天之后还有明天。 我好相信咧，即系当我同阿法师喺度倾嘅时候咧，法师唔系喺度唱高调，就系当你有一个所谓嘅般若智慧嘅时间，你咩都会觉得唔会唔开心。其实同时间你都出现有人嗰种嘅特性喺当 当中，快乐会快乐，唔开心嘅时候会伤心，嗬。咁唔系话将呢样嘢变成系唔会存在嘅。 我哋唔系要将啲人变晒石头，我哋知道呢个苦乐同埋不苦不乐呢啲嘢系会出现，不过佢哋好似流水咁，佢会过。 嗯，明白。咁咪一翻转头继续讲埋呢个心境，我相信嚟紧呢两个礼拜应该讲得晒噶啦。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其实咧，我好中意同阿法师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哋讲好多同佛教里边有关嘅一啲嘅内容啦。特别我哋讲到心经，我好相信一样嘢咧，就系中意啲咩咧？中意就系唔系嗰啲唱高调啊！你识咗波嘢智慧之后，哇！你真系心无挂碍都好紧要，你唔会伤心噶啦。其实你所有嘢咧都就系平淡如水，所有嘢咧你都唔会影响到你。我觉得反而唔系咯。 是你有多咗啲空间去苦同埋乐。你多咗空间去感受，但你感受完之后你要放下佢。剛才我嘅苦啦乐啦好似流水咁。流水系会出现㗎嘛，有时一个浪嚟浪完咗就会走。咁我哋人生几多苦苦乐乐、你下下苦苦乐乐你执住佢你就塞到成个脑都系爆晒。咁佢出现嘅时候佢你咪知道佢嚟囉，佢真系嗰时嗰种感性啊嗰种开心啊。咁你明白佢系因缘而生。因缘而生佢亦都会随因缘而散而家。咁所以你咪由佢嚟由佢去。咁你呢个情绪嘅苦苦乐乐佢都系一流水之中，你个心系唔需要担心。 系，我觉得喺嗰个担心嘅时候，希望将个担心减到最短暂。我如果喺我嚟讲，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应用得到嘅就系、是、个流水个浪一冲埋你就哇，大佬好浪啊呢、這个。 系啊， 企翻定先，企翻定先。而跟住企定咗之后咧，佢再浪你嘅话咧，你唔会俾佢浪嚟浪去个心咧系唔能够平静得到、你总会有浪咗下企定，然后跟住再下一个浪再浪一次，即系一路咁样去做。咁我觉得反而我好中意头先阿法师你讲一样嘢。我唔会执出咁多垃圾喺我嗰个前边啦。 系啊，你有时即系其实呢个头先讲话，你心有挂碍，你心有执着咧，你就将一啲啊，我三十年前俾阿边个闹完，我仲喺个脑里边，跟住廿年前又边个点，你满脑子都系塞住呢啲嘢，你塞住喺个脑度呢啲嘢会发毛噶嘛？ 系系会变臭噶， 会变臭，佢慢慢慢慢越积越埋，你个脑就好唔健康啦。 所以我反而好想系好似行过一个地方，行我过咗呢个地方，我走咗啦，又去下一个地方。就去下个地方。 系啊系啊，所以你下子你都要去活生生啊，即系日生日有新，即系啲嘢系日日都新。咁你日日都新嘅时候，你就会对个未来啊，对现在啊好有兴趣，你就唔会活喺过去里边啦。咁所以就系要点先能做到咧？心无挂碍啦。心无挂碍嘅时候咧，你就无有恐怖。无有恐怖嘅时候就会点啊？下边嗰个就远离颠倒梦想，你就唔会再胡思乱想，我就唔会希望呢啲，唔会再。希望嗰啲，哎，我希望秋天冇虫啦，我希望夏天唔热啦。喂，秋天冇虫，夏天唔热嘅世界就好弊。秋天冇咗昆虫，咁嗰啲 花粉又唔识传啦， 又唔识传啦，又唔平衡啦，好多嘢噶啦嘛。热天又唔热，咁又好多问题。咁冬天又唔冻啦，又好弊啦。咁四季要运作，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呢啲嘢嘅时候咧，你就唔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咧，你就能够客观。如实，有好多人话，讲我你讲句老实话得唔得啊？讲句实话得唔得？其实咩叫老话实话咧？实话就系事实。你讲到事实出嚟，冇人同你拗噶嘛？我成日谂话，点解啲人点样先至叫讲说话有力咧？你讲说话，如果你嗰啲说话系真嘅，咁就有力。你讲说话系唔系真嘅咧？嗰句说话就冇力嘅。那个人好细细声讲句说话，如果佢嗰句说话系好真嘅，冇办法可以同佢拗嘅，而呢个就系事实嘅时候，佢细细句说话可以回响于整个世界。咁所以，我哋讲系远离颠倒梦想嘅时候，我哋就会去如实啦、清楚啦。就唔会颠倒梦想，就係我哋嘅心自己投射出嚟嘅一啲念头啊概念啊。我哋嘅念头啊概念呢就好似啲云咁。你諗下你咩人呢个脑好似好多念头啊諗呢諗路。其实嗰啲好似天上嗰啲云。天上嘅云嘅特质就係、你望落去似乜都得㗎喎，係咪呀？你似乜都得嘅时候，但係啲云呢你佢即刻吹就唔见晒㗎喎。咁你諗下、那个人好憎我，我好憎嗰个人，呢啲冚唪都系念头。咁喺你个脑 里。咁实在㗎。 咁实在。你睇下佢佢憎我，我憎我，我憎意我唔憎意佢，成一满脑子都系云。如果你放一放，呼大风吹唔见晒。 嗰啲念头就唔见咗㗎喇。如果但你一掹返佢出嚟呢，佢又会弹返出嚟。咁所以如果你喺你嘅念头里面，你自己嘅记忆里面，你知道哦，原来我过往所有嘅念头、所有嘅记忆其实都系好似啲云嚟嚟去去、其实唔需要咁紧张。 但我想问下你，有时我自己访问一啲朋友，或者我遇到好多人啦，其实佢人生经历里面呢都系好多好唔开心嘅事，亦都系好实在嘅，甚至乎系俾人搞到可能系所有嘅家产都冇晒。亦都有好多令到佢唔会忘记嘅啲伤痕啦，好实在㗎喎。 係，我哋唔係话要将我哋人生嘅经验或者苦啊乐嘅经验去即係已经下啲跌跌晒佢，全部杀晒佢。而係我哋觉得我哋个脑里面呢应该有好多空间嘅。有啲空间就係、是啊，呢个系我过往嘅经历，但呢啲系我过往嘅经历啦，佢系属于我过往，我留翻佢喺嗰度，我中意翻去睇下佢都得，但系我就唔好俾佢自己喺度得闲嚟吓下你啊，得闲嚟骚扰下你啊。人生系可以有记忆嘅，但系嗰啲记忆唔好俾佢去控制翻你，去操控翻你嘅思维。咁所以我觉得记忆还系真于记忆，就唔系话。佢嚟去主宰你 嘅。咁如果佢正係搭緊呢啲嘅记忆呢，意思我就係话佢呢种嘅状态係而家发生緊。譬如佢俾人陷害，佢俾人告，或者佢甚至乎係俾人係令到佢个人生好悲惨。呢刻经历緊嘅。佢唔係过去嘅记忆嚟㗎。咁要点样去处理呢个环境呢？ 咁我当然首先你就要知道啊，我而家喺呢一个环境里面，喺众多个条件之下，我有呢个咁嘅冤亲债主而家嚟砌我啦，我又冇办法去处理佢。咁我而家系喺一个真系十分困苦嘅环境，喺我人生里面，我试过有快乐有痛苦，而家系一个特别困苦嘅环境。咁我喺呢个困苦环境，我点可以处理佢啦？咁当然可以系我做一啲客观嘅事情搞掂佢啦，或者我冇乜客观嘅事情去搞掂啊，我只可以硬食啦。咁我当然知道硬食我系会好痛苦。咁你喺呢个时候，你知道而家嘅因缘条件，你系俾人砌，你系要喺呢度个位，你系会俾人，你会好辛苦。咁你要知道你呢个位系会变， 可能过去 过得一两年，过得一两个月或者一段时间，佢就会好翻。 我会唔会挨得过噶？ 呢个睇你啦。你咬实牙根，冇嘢挨唔过嘅。冇乜， 但系好辛苦咯。 人生系会有啲位好辛苦，我哋都有经历过，系咪？咁喺啲好辛苦嘅位，你知道系咪一定就会死啦咁？唔系噶，你可以咬成牙根过咗就冇事，还有明天。 系， 所以喺困苦嘅时候，知道而家系困苦，而家系打风打到乒铃白浪，乒铃白浪好惊，但系听日个风就会过。咁所以我哋相信无常，相信事灭嘅原生原灭嗰时候，我哋咪有佢咯。咁我哋而家係要经历，咁人生係有呢啲位㗎嘛。我永远唔会应承你话啊，你学咗呢个佛，或者你唔学佛，你就做一样嘢，你就人生会美满咁。都係跟返你自己嘅智慧同埋你自己嘅业力啦。唔会。但不过学咗佛之后，你就有呢个智慧去面对呢啲痛苦同埋幸福，你处理得佢好啲。 起码你会知道佢会过，虽然你未必听日会过，但你知道总有一日佢会过去，只要你咬紧牙关过得到呢一关呢 ,OK 㗎。 同埋你过咗之后，你係会多咗一个人生经历，而你可能因为这个人生经历将来而有所更大的成就。 所以我觉得即是在今天听我法师讲的时候呢，千祈不要误会了，是你不痛，是好痛，超劲痛。 痛是不开心的。 所 以, 所以只是说希望有一个方法，有个智慧是令到你知道过了这一关你 OK 的。你亦都可以过得到，不过问题就是说在这一刻里面那种痛不要被它掩盖了你自己的能力。 不要令到你将来没得翻身。 当然啦，我们即一直都是讲在心经里面讲到即怎样去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波逆的智慧。其实我由第一次开始我都跟法师讲了，就是说我很喜欢听这个波野智慧，因为他曾经承诺过这个波野智慧你得到的话你就不会有痛苦。我觉得在虽然你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仍然会遇到很多痛苦的问题，是你经历紧的。我特别相信有多在心机旁边的听众在听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可能你经历紧你觉得人生里面你觉得你过不到，甚至乎痛得很紧要的问题。但是刚才法师都有讲过是过得到的。你 一定会过的，没有东西过不到的。即是你最衰的，最衰你咪病啦，最多你咪死啦。喂，死咗喺佛教嚟讲，你都会再轮回噶嘛？咁冇事噶。咁总言之，你 保持你嘅心嗰份嘅清净，保持你嘅心嗰份嘅正气。喺人嘅生老病死，佛教嚟讲，生老病死本身系好平常嘅事，好多死咗嘛，空书啊，空书死咗，我咪唔怕死咗点啊？下次仲有唔知个咩诗出嚟噶嘛，系咪？咁我又会再轮回噶嘛？咁总言之，我唔会因为一样得失之中而失咗自己嘅理想同埋自己嘅坚持。 但你嘅如果呢个死咧，系要坚持到底嘅， 系啊， 你自己去寻死嘅老友吓。 系啊，你唔可以即系你要，你唔可以因为生死或者得失之中而去失咗你自己嘅原则嘅。 嗯 ，OK， 好，咁啊，多谢晒法师。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下个礼拜睇下可唔可以有心经嘅结局篇先啦。 好啊， 拜拜， 拜拜。